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虎文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喺七月十一日咧，就中国香港特区咧个教育局咧就发出停课令，系嘛？咁点知咧喺呢一日咧就毫无啊暴风雨，系嘛？个雨量咧非常之轻微，咁咧就引致咧香港好多家长咧大为不满，啊就话咧呢个教育局咧系俾错指引，因为佢哋好多个细路咧系喺呢一日本来咧系有得翻学校啊参加啲领奖礼啊。在啲各種比賽啊，或者成績優異咁，你搞到咧嗰日硬生生冇得翻學咧，冇得領獎，所以好多學童咧心理精神受到創傷。咁啊，更為嚴重嘅就係咧，有啲香港家長咧竟然啊喺嗰啲網頁度留言話：我恨啊，我恨你喎！啊，呢個教育局啊，嗱呢個咧，嗱你哋小心啲啊！啊嗱，呢個咧就構成一個咧係對特區政府嘅仇恨。如果你話有好多呢啲留言啊，就係中咗23条嘅煽動仇恨政府罪。咁到底係邊個煽動咧？啊，呢啲香港嘅家長仇恨呢個特區政府嘅教育局咧？啊，咁樣幾個層次，係咪天文台俾錯料咧？天文台俾料，據說係用中國製嘅 AI 人工智能嗰度預測嘅喎。啊，咁天文台啊，系唔系啊喺度煽动紧香港啊啲家长去仇恨香港特区啊？啊，嗰个教育局同埋香港政府咧，啊，定系啊喺啲留言嗰度讲明佢恨教育局啊嗰啲家长咧，本身啊就犯咗23条啊，系煽动仇恨罪咧，系嘛？啊，呢啲咧就喺而家处处都系软对抗。的狀況之下，啊呢啲咁嘅家長啊，你自己好識得企啦，識得行企啦。不過咧，呢件事都係濕碎啊，連日來啊，中國大陸啊，哇一場大風暴啊，又唔係香港啊，嚇呢個烏龍嘅紅雨警告啦，而係一個叫南京紅姐，叫紅姐啊。咁啊咧喺個網絡嗰度咧就展開一個虐炮啊，就係、是、一個咧招攬啊，係性交啊一個咧社群嘅行動。咁啊原來呢個紅姐咧聽個名似女人，原來一個38岁姓招嘅中國男子。咁咧佢就扮女人，而且呢個男人咧嗱，各位睇睇，如果手機咧係有個屏幕咧睇睇佢個尊容，其貌不揚啊。如果佢話戴個假髮咧，就係、是、入於啊。已故才子阿蔡澜声称嘅猪扒之年，咁咧就喺个网络嗰度咧就登出佢呢张男扮女装嘅肉照，就点知咧系一呼百应，就有好多中国男子咧系各种阶层年龄啊，就咧走嚟咧系慕名咧系走去呼风唤雨咧系同佢玩一餐，咁但系呢个南京红姐咧就唔系收钱噶喎，佢个怪癖喎，佢叫人咧上门带啲礼物嚟喎。有啲啊帶啲西瓜，有啲即係攞兩梳蕉啊，咁樣咧就同佢咧係進行性交喎。嗱，即係奇就奇在，當呢啲咁嘅男人咧上到門，發現咧呢個南京紅姐其實係個男人嘅時候咧，正常嚟講啊，仲見到佢咁醜樣，即刻擰轉頭走啦，報警咧又唔係喎。好多咧，既然嚟到，既來之則安之，將錯就錯。就同呢個南京紅姐咧完成啦，係一個叫性行為喎。咁咧不得已喎，呢個南京紅姐咧竟然啊喺佢個一樓一房嗰處咧裝咗啲攝肉機喎，係將咧數以百計啊嗰啲男人啊同佢嗰啲風風雨雨啊搞嘢啊個過程咧就全部錄低。嗱，而家案中又有我啦，其中咧係有一啲外國人。仲有啲非洲黑人上門幫襯，另外有一個咧係烏茲別克啊，來自啊嘅外國人，佢話自己係加拿大人，咁結果咧俾人踢爆身份，呢個嫖客咧 原来是在一个上海叫宋庆龄基金这一间名牌幼稚园那里教书。哇，一抽二愣呢就显示出中国国情啊，那些中国人那种怪癖是吧。咁呢件事呢喺成个大陆呢煲到好热，个个一传十十传百，纷纷传中呢个呢係南京红姐嗰种奇怪嘅所为。咁点解发生啲咁嘢呢？到底发生啲咩事呢？嗰啲人係咪缩咗呢？係咪呀鲍生 呢單嘢呢而家中国大陆呢就烧得好劲嘅，甚至呢网络嘅监控呢已经係禁止呢去传播有关于南京红姐呢啲内容啊。不过无论如何啦，但好多嘅画面啊或者係相已经係流出咗出去啦。嗱，呢單嘢当然係骑呢到令到人即係难以想象啦。咁但係你话到佢即係唔收钱呢，其实唔係嘅。因为呢据报呢佢係会将偷拍咗个片呢放喺佢嘅个人会员平台里面呢去供大家欣赏。咁当然呢个个人会员平台就要收钱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呢佢係利用一个免费嘅形式，表面上呢就係有着数，实际上偷拍咗你之后呢就摆上佢嘅会员平台呢就公诸同号就收钱。咁此其一。咁另外呢如果佢咁样做呢就触犯咗法律㗎啦。咁所以呢有人话呢如果最高嘅刑罚啦佢要判死刑添。嗱呢單嘢呢当然会引起好多人嘅疑惑啦，有红姐呢个伪娘或者係变态嘅人呢就唔出奇。问题係有点解会有千几人去帮衬，而且呢千几人呢因为影像影出嚟呢里面唔系全部呢都系啲露啊或者系丑样嘅。有啲呢系个样都捐好嘅，即係男士啊。咁而且特别系呢好多好似系健身人士喎，好大隻㗎喎，啲手臂呢粗过大髀嗰啲都上滿光顧喎。咁呢啲人呢就照計以佢哋嘅身形啊樣貌呢唔難去揾到即係伴侶啦，就算係同性又好異性又好。咁點解都會走上去見到真人之後佢哋都會繼續接受呢啲服務呢？咁呢啲呢就真係難以解釋啦。而且應該係事件之下呢暴露咗中國嗰個性壓抑嘅，啲人話一方面呢就係是不是真的而家经济唔好啦，咁好多人呢唔能够拍拖啊结婚啊甚至呢召妓啦，咁有啲免费嘅服务嘅时候呢就趋之若鹜。而另外呢是不是中国真的存在大部分呢啲我哋叫双性恋啊又或者是一啲喜欢伪娘嘅人嘅癖好呢？如果唔系点解会短短时间里面呢呢位南京红姐可以搵到咁多客户啊俾佢偷拍同埋呢服务呢？咁呢啲呢全部呢而家引起网络上面嘅即係疑问咧系难以解释嘅，陶生。 哦，好易解释嘅啫，一阵我哋慢慢解释啊。咁啊，网络嗰度咧，大陆嗰啲人咧已经非常之清晰啊，分析咗佢嘅行为啦。佢第一点，你话呢个红姐咧喺个网络度约炮，就从来唔收钱，只要求对方咧系带啲嘢上嚟，带啲咩咧？有啲西瓜，有啲啊带牛奶，有啲啊花生油。因为佢话你唔好俾钱，物轻咧就情义重。先你咧就送我毛，所以第一点咧，啲中国男人首先个好色嗰啲系贪小便宜，觉得唔使钱叫约炮啊嘛，唔系呢个咧娼妓啊一凤楼嗰度咧系收钱喎。既然系免费咧，就有着数咧，就食得唔好嘥，咁啊于是攞啲咧好平嘅手信上去。好啦，一打开道门啊，发现啊喺呢个所谓个红姐咧系戴住嗰啲假发。作女人打扮，但宽衣解带的时候咧，发现咧佢出现啊呢啲咁嘅男性嘅生殖器嘅时候咧，嗱喺心理上嚟讲，呢个即刻咧就扭头就走嘅。但系呢个南京红姐嘅聪明嘅地方就系，我话俾你听，我唔收钱啊嘛。如果你话我收钱，我代咗你啲钱，然后啊系练出呢个麻甩身嘅时候咧，不止啊系你会扭头走啊，仲会俾啲嫖客上嚟咧。是拳打腳踢，有生命危險。所以既然是表露個身份的時候，真正的性別，那些上門來的知客，那些炮友，我想即刻就想，既然不用錢，來到了，吃得不好浪費。後來發現他是男人的時候，就激起了這些中國男人心裡面那種被壓抑的同性戀的性慾。正如李安那套戲《段背山》的名句，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所以呢一个红姐啊约炮事件嘅证明啊，好多中国嘅男人咧其实系压抑嘅双性恋，系嘛？ 好啦，第三，咁点解食得唔好西？咁既然呢、這个咁个红姐又唔系俊男，咁你自己呢上门嘅嫖客又唔系同性恋，好啦，咁你双性恋之下系点解啊？你都要你要拣一拣啦，系咪？但好似蔡可能咧，最近蔡澜逝世啊，蔡澜咧嗰啲短片咧呢几日咧喺大陆啊。嚇嗰啲抖音啊，同埋社交媒體咧，係非常之流行。咁啊，蔡瀾好多咧心靈雞湯，教佢啲中國 fans 咧點樣做人啊，男女人情世故嘅金句。其中有一樣咧就係話嚇後生細仔出到嚟嚇所謂嘅溝女啊，即係交女朋友嘅經驗唔好咁厭尖嚇，就算醜樣都要照殺嚇，當攞經驗。不排除咧，蔡瀾先生咧喺上個禮拜逝世之後嗰一陣嘅效應啊，所以喺網絡嗰度嘅影響力非常之巨大啊！佢有數以千萬計嘅 fans， 所以咧有好多呢啲弱炮嚟一上嚟，就算見到呢個紅姐現出一個咧中國醜陋肥胖嘅男人啊咁嘅樣咧，就諗起蔡瀾嘅金句啊，既然係醜樣係豬扒，都要攞啲經驗先啊，再加埋。撻著嗰個雙性戀個慾望，於是咧就地咧係正法。我諗最終咧都係嗰個唔使錢啊，叫百不吔，百不吔，不吃百不吃啊，嗰種好典型嘅小男人嘅心理咯，係嘛？咁所以咧就呢個喺心理學上咧，其實可以解釋嘅，就應該咧係蔡瀾效應啊，喺呢幾日啱啱發酵啫。如果唔係咧，唔係撞正呢個時機咧，我諗都唔會有咁多嘅，係嘛？同佢發生關係嘅男生咧，第三點係嘛，就五花八門，由大學生至到老嘢，健身教練到商業人士，係呢啲人都發現紅姐男生嘅時候咧，全部願意留低同佢風流一宿。佢嘅性愛影片曝光之後咧，仲有啲人咧認出係佢哋自己嘅親戚，先搞到咧社交圈嗰度大爆炸。咁啊，紅姐全程偷拍錄影。完整保留係手機嗱，呢一樣咧就係、是、中國大陸咧係一種社會風氣咧，就係、是、個個做網紅啊嘛，網紅啊帶貨啊嘛，嚇網紅帶貨可以賺錢啊嘛，嚇、這個咧咪就用啊社交網絡啊係嚟到揾食咯，係嘛？嗱，而家案中有案中有案咧，就係、是、同紅姐發生關係嘅男人裏邊有三個驗出艾滋病陽性，現在警方擴大追查，就咧呼籲咧。嚇！即刻咧係去衛生單位嗰度檢驗 HIV 啊，即係同阿紅姐有關係嘅嗰啲嗱。嗱呢個係真定假，我唔知嚇。可會唔會係引蛇出洞，想拉埋嗰千幾個咧係同紅姐有關係嘅中國男子係嘛？嗱呢件案咧爆出嚟啊，非常之離奇。嗱呢個紅姐咧就一隻叫逆服癖先，嗱佢唔係變性啊。LGBT 個 T 咧就有兩種，一種叫 transvestite， 只不過係男人咧係中意咧係著女服，或者女性咧係著男服。男人著女服咧好多啦。喺五十年代，香港有一個打住家工啊嘅詞詞嘅女佣啊，佢個名叫馬光喜。當時嘅馬光喜咧就中意咧係留條長辮作順德馬姐嘅打扮咧，係走去嗰個街市嘅算係買餸，行路婀娜多姿，個個以為佢係女人，但其實係男人扮嘅。原來男人扮順德馬姐上門咧去啲有錢人中產階級嗰度打住家工，結果咧呢個馬光喜事件咧當時成為香港社會嘅一大奇聞。咁男人扮女人咧，1960年。英国悬疑大师虚志国有一套电影叫《Psycho》，中文译做《触目惊心》，里边一个杀人凶手系一间咧系路边嘅 motel 一个旅馆啊嘅主人，系布下天罗地网咧走去杀咗个女人，后来引到啊警方追查，原来发现呢个凶手嘅行为极之变态，就系佢一只恋母狂，佢阿妈咧死咗之后，佢唔将佢落葬。將佢阿媽條屍咧放喺一個安樂椅咧，放喺個閣樓裏邊，日日對住阿媽講嘢，晚晚啊，然後咧有旅客啊係嚟到嘅時候咧，佢就著咗佢阿媽嘅嗰身啊老婦人嘅女人衫，揸住把尖刀走入去個房嗰處咧，就殺死呢個觸目驚心呢套戲裏邊，當時一個女演員叫 Janet Lee。是珍納里做的一個咧，係一個嚟住宿的旅客啊嘛。呢、這個亦係咧係男扮女裝 可以讲系好恐怖嘅。嗱，逆服癖当然咧，即系每个人都有自由啦。如果你唔妨碍第三者啊嘅时候咧，啊你自己诶咁样嘅打扮咧，就算出街嚟讲都无可厚非啦，系嘛？嗱，呢啲男扮女装咧，而且有一件咧系涉及间谍，就系咧喺八十年代初期，一个中国京剧演员叫时佩珀，系奉命咧系男扮女装咧系做京戏嘅花旦啊，啊！就去勾引法國的一個外交官，結果是被法國政府控告，兩個人在巴黎受審，法國外交官被判入獄。這件事後來是由一個新加坡的劇作家寫了做一個舞台劇叫做《蝴蝶君》，是由後來改拍了這個電影。所以男扮女裝或者女扮男裝咧，嗱，仲滿洲國嘅時代好著名嘅川島芳子咧，係亦都係一個誒貴族嘅身份咧，佢個名叫金碧輝咧，就係咧女扮男裝。嗱，所以啲美嘢咧，對於中共嚟講咧，佢會牽動到佢一啲咧胡思亂想嘅神經啊！唔知道咧呢個啊南京嘅紅姐啊，你男人好地地走去扮女人，而且千幾個客，你到底意欲何為啊？所以佢必定咧係上升到一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好啦，呢件事啊同香港有咩關係咧？香港呢幾日咧就立法會三個親中愛國嘅政黨咧聯手堅決反對中國香港特區政府係信奉咗终审庭的那个指引，就要香港是立法是准许同性伴侣登记。这个也遭到何君尧和梁美芬等外国的议员迎头痛斥，说中国香港特区引入这股西方的 LGBT 这个风气是破坏中国的伦理。现在就中国现在展开这个严打，严打里面就是是有一样嘢，就是国家安全。嗱，呢个咧男扮女装喺香港嚟讲算唔算咧？系国家安全罪咧？嗱，你问我咧，我正常人我就梗系话唔算啦。之但系中国香港特区最近啊，系推行呢个叫港版国安法嘅教育啊嘛，有个国安法嘅教育，你睇唔睇啦？国安法嘅教育里边咧，推行咧香港嘅中学啊里边嘅课本。小学的课本有一条设立国安教育的框架，国安教育的框架就除了小学里面有文科、中学设计科、应用科技，中学的生物科也有一条，就是与学生讨论基因改造微生物的用途和技术的潜在风险，令学生明白是认识到国家如何防范和应对危险生物风险的威胁。它里面这里讲的是基因改造，基因改造咧系不限于微生物嘅，变性咧都系等于咧将性别咧吓嗰个咧染色体咧系去夹硬去改造啊！尤其系呢个叫喺香港特区咧设立咗国安教育嘅框架，里面讲到生物嘅安全。嗱，呢个咧如果你系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咧，此风喺香港啊系一旦普及嘅话，会唔会系一种危害啊？这个港版国安法生物安全的软对抗呢，个个搞到这样，为什么中共是很紧张呢？就是现在大陆很多年轻人已经躺平，不喜欢结婚，不喜欢生仔，千几人走去找这个南京红娘那里一夜风流，是毫无生仔生育的意愿和后果。这个也都是回应到最近何君尧等人在香港立法会那里鞭挞同性恋，说同性恋是会造就影响到香港中国人的生育率下降，因为男男女女你一起生不到仔的嘛，是吧？你只会领养的嘛。所以我认为在大陆呢，在这件奇案中国香港特区的教育都要严格注意。是这个 LGBT， 这个是西方国家近年的一个自由派的风气。那么吹到下来呢，现在蠢蠢欲动呢，在这个终审庭都受这些这样的文化的影响，就指示香港特区呢是要立法准许同性伴侣登记。这个会不会开头跟着有样学样，你知啦，香港已经融入祖国的大家庭了嘛，祖国有这些东西，香港又怎会没有呢？ 香港又整一个叫香港红娘，而且在小红书那里呢是卖晒广告，等到哇大江南北啊，那些大学男生啊，健身教练啊，大大隻隻那些啊，还有货柜车司机啊，还有党员干部是下来帮衬的话呢，上面又有一个，下面又有一个呢叫南北啊双红的话，那你说怎么算呢？不是说我想得远，我跟你深谋远虑的，因为远对抗是无所不在的。这个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算不算是一个叫危害生物安全，是属于基因改造在这个国安问题的范围之内的呢？是吧？ 今次南京红姐的事件一定不是单一的例子，今次呢是因为他录影了所有的交易或者是叫做性交过程才暴露到咁大件事，照计全中国咁大，唔会得南京一个城市有呢啲人，有呢啲服务，亦都唔会单一个例子。嗱，我之前所讲，其实呢个当然系国家安全啦。我哋报道过咧，譬如话中国开采稀土嘅时候，因为咧大量嘅铅毒或者系呢啲有害物质渗入咗水里边，影响到下一代嘅婴儿。咁呢啲婴儿咧，我唔知道系咪因为咧？50年来咧，跟住成长咗之后，就变成而家嗰啲客人啊。因为咧冇理由咧入到去之后咧，唔发现到呢个红姐有问题。因为根据报道咧，有部分嘅男性咧，佢见到红姐只手上边有好多毛咧，佢都问过嘅。咁啊，但系咧阿红姐就喺度推搪过去，就话佢自己咧就即系比较荷尔蒙丰富啦。咁有啲人就发现阿红姐只手咧好粗糙，咁佢又话咧佢以前咧耕田嘅。咁样都过到骨嘅，咁就证明嗰啲客人呢个智商係有问题，可能中咗铅毒。如果唔係呢，冇可能呢就会咁样接受。而有啲呢就更加抵死，就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係话当佢识破咗对方係男性嘅时候呢，就话来都来了，喺派出所里面招工嘅时候咁样讲，就係话既然一场嚟到啦，就算啦咁样。咁呢啲咁嘅人呢究竟係抱住咩心态呢？我突然间又想起胡适先生所写的《差不多先生》，以前的人说中国人呢那个 DNA 就是凡事都是求其，做事都是做七成，不会做到一个极致，估不到呢在他的即私生活、性行为上面都是差不多先生。面对着这个南京红姐魏良的时候，当他已经知道对方呢不是女性，甚至根本是即有种想和人呢是不符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选择一个叫做离都离了的心态。这个离都离了的心态呢是很严重的。这个就是等于胡适写的差不多先生一样。即是等于很多中国人既然呢譬如说吃了那些叫一滴香地沟油的时候呢，或者甚至可能知道自己的仔女吃了些大头奶粉呢，是不是还抱着一个叫离都离了的心态呢？就说 是 说都无所谓了，都即是叫做不吃都吃了，那怎么呢？真的我时听过人是这样说的，不来都来了，那怎么呢？这些就是很严重的。其实即是100多年来呢，即是中国人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呢就害了很多人的一生。 我认为是中了铅毒呢，这个民族我一早都讲了是患有精神病的，你怎样改造基因都是遗传，是黐 Q 线的，尤其是这80年来啊。但为什么这个南京红姐突然间冒起呢？除了受了蔡澜先生的感染，叫你猪扒是不是都上了呢，没事底之外，就是中国官方的媒体近日就一篇文章就呼吁是恢复毛泽东文革的时候，不要再分男女，不要叫对方是先生小姐，统称叫同志。这个也都可能是南京红姐和那千几个中国男人呢是一起去响应中国官方以后不要分男女了，不要叫先生小姐，男同女都叫同志了，那同志也都是同性恋咯。所以你中国现在你说要拉那个南京红娘喊打喊杀，还有要那千几个人走去公安那里报道，是吧？有什么用啫？是他自己搞出来的嘛，是吧？总之这件事呢充满娱乐性，是好有全球全世界的人的围观的价值。中国香港特区呢如果感染这件事呢你自己想了。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